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廖增宝，1945年出生于北京，1964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担任美术编辑，业余曾在多家大学教授现代设计、印刷和出版，曾经在国内及丹麦、德国、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2005年退休后，用油画记录北京几十年历史变迁，希望这些画能让新老北京人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风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廖增宝。廖老先生是拽着一个中老年人常用的移动购物车来的电台，车里装了几大捆他的画，不过都是缩小影印版，外面包了很结实的塑料膜。他把这些画铺在地上给我看，有京城庙会、上山下乡、露天电影、东楚大白菜、凿冰、雪落紫禁城、京城庙会盛景等等，这些画面都是在北京生活73年的他最平凡的生活记忆。平日里在社区或者学校，廖老先生会通过展示这些画给大家讲解他眼中的北京生活。廖先生，我刚才看了您带来的那些画啊，一幅一幅的历史长卷，北京的胡同，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变迁、重大事件都浓缩在里头了。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知道您不是专职画家，您这想法怎么来的呢？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说起来这个画呢，稍微比较长一点。因为原来画一些小品呢，画一些国画都是送朋友，有的出国当做礼品。现在退休以后呢，有了很多的时间，我发现我们的同事们，老同事，尤其老革命啊、老干部，他们都写回忆录，特别感动。我是文笔不太好，我用什么方法呢？我想用绘画，因为我搞了30多年编辑、设计和一些出版的一些美术的东西，所以我对美术呢特别感兴趣，平常也画一些。所以在这空闲以后呢，我就想怎么样能够表现我记忆中的东西。因为我记忆的东西呢，也不是说像那些革命者啊和一些著名人物，我是一个小人物，我生活在北京，长在北京，我对北京胡同的生活和各方面呢就体会比较深。我说是不是能够不是单纯画胡同的美，我想把胡同的历史给画出来。因为我是抗战胜利出生的， 45年， 我到解放以后我上了学，我才知道从我眼睛里看到胡同的变化一点一滴，我都牢牢记在心里。可是我怎么样能够把他们这些东西画出来？我这想了很久，我想到呢，就说比如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叫做庙会。我住在北城新街口，离着护国寺庙会是比较近的。北京的庙会呢，有名的有龙宫寺、护国寺、白塔寺，还有几个。可是最有趣味的，而且最好的、最热闹的，还属于护国寺。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了，现在只有护国寺小吃比较出名。而且现在的庙会呢，我觉得和以前的庙会不一样，和这庙和这会 都不搭边， 都不搭边。有人说变成吃会和 游园 会、盐会。那这样呢，就是我以前放文学就在庙会混，听评书啊，听相声啊，看戏。他要钱，我们怎么办呢？就掀开帘儿，在后台钻进去看，啊，就跟侯宝林说相声的，变法的去弄蹭。有钱呢，买一些花脸，买一些玩具、刀枪，还耍一通，就是还看那个一些练武功的啊，练砸石头的，都很感兴趣。这样呢，就是说我现在呢，我想把这些所有东西呢画出来。这个呢，我用了很长时间收集资料也好，听我一些老人说也好，大部分是我自个儿连构图带弄，就是说弄了很长时间，最后啊，确定用油画方式来表示，油画比较丰富，而且呢，我用现代派的油画，不是传统那个特别古典式的特别细，因为我是回忆，是记忆，所以我就用速写和飞快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这个画这画法呢，得感谢现代先进的工具，因为我最早呢使用电脑啊去设计和出版，我是北京比较早的一批用电脑去设计出版的东西。现在呢，我这些所有的画我用电脑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才画，所以从时间来讲也比较快，越画越想画大，越想画多，所以有点收不住闸， 有点收不住了。 我现在感觉到的时间不够。 嗯， 为什么呢？你比如我想画天桥，我还想画北京的一条街，从新街口一直画到西直门，因为我在这儿长大的，我想画它当时的情况，而且在这条街里头可以出现一些现在的人看不见的东西，你比如水车。现在我们每家都送纯净水，买水票，过去呢叫做买水牌子，因为不是每家都有自来水。你们西直门在教堂旁边有一个大的叫做水窝子，那儿呢有山东一个山东人一家的赶着猫轮给各家送水，他要水牌子。你比如这个事儿很就引起我想了很多事。 你小时候用过水牌子是吗？ 小时候我们家用水牌子。 啊、 我们家是这样，有一口井，因为比较浅，那水是苦的。甜水还是得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它过去呢，它只是几条大道才有那个水管子。从这引起来呢，就是说，现在说呢，有些学者说，你看那过去大缸都腌咸菜，我说这是错误的。腌咸菜北京有很多，你们酱园子很好吃，不需要大家伙腌。这种大水缸干嘛呢？实际是存水用。 存水的。 过去存水，你们存时间长了，这水好和坏能不能喝？现在当然有标准量。过去有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就是把大缸里搁一条一两条小鲤鱼。如果这鲤鱼翻身了，这缸水去浇花不用再吃了。如果这鱼老在里活，那证明这水是干净的。所以这上引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想就是把这些 这现代人都不知道了。 现在有些人就好觉得自个儿北京挺好，说这大缸是腌咸菜，不是这样的。过去用水瓢，大葫芦劈半拉用水瓢。你看有时候我们放学回家特别热，打开水缸夸一碗就喝。就这种水，吃水有毒没毒啊？好吃不好吃？还有一个趣闻，就是什么呢？我们到夏天，到冰窖口去弄冰块，叫冰壶，就可以放嘴里吃的。怎么样呢？就是冰窖口那儿一个大的冰窖，现在还有冰窖口胡同，德胜门外那个大冰窖特别深，里头的工作人员都穿着大棉袄，拿着钩杆子枪，它是一层冰一层冰。搁里，因为过去没有冰箱，这冰哪来呢？就是从凿冰来。他每次冰车拉出来的时候，我们小孩一堆就在后边 跟着， 领头的呢一般都拿一块石头， 照那冰上就一砸，完了 捡渣子吃 就下来。我们大家伙抢，一人抢一块以后就往嘴里嘬，又凉又好吃。到底这冰怎么来的呢？就是过去北海冰凿出来，那是为皇宫用的。其他这个护城河和什么积水滩、什刹海这些冰都是老百姓用的。他每年呢就是凿冰。这张画呢我也画了。 哦，这都是你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儿。 嗯，你比如说，实际说过去的冰箱什么样呢？ 嗯， 就跟床头柜似的，它分成三格，最底下拿一个铁盆或者容器，搁上冰。上头搁上吃的什么的、 哦、 水果， 土冰箱， 哎，土冰箱，过去皇宫也用，达人贵族全用这种。嗯、这个事儿就是说，我都想画出来。你们觉得我画的好坏不一样，我把历史留下来了。 对，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我这对得起我的一生。 嗯，这是重点啊、嗯。 我在社区展览，在学校展览，我记得我在龙潭湖社区展览的时候，我什么叫北京人？过去呢，就说城里头。官乡以里都叫北京人，我城外都不叫北京人。我说现在谁住在北京，谁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就是北京人。我讲到这个些东西呢，就他们呢都挺感兴趣，而且想了解北京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画了一个胡同的整个一个历史 变迁。 哎，我亲眼见到的和我经过的东西，我画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百年之后我可以送到博物馆或者送到什么东西留作一个纪念。于是我选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胡同，叫做石碑胡同，我们过去叫石碑胡同。受到老舍的茶馆的启发，他不是也写了， 这石碑胡同是在现在的什么位置？ 现在的长安街的音乐厅旁边， 就北京音乐厅旁边。 北京音乐厅旁边、 哦、 那过去有一个叫石碑胡同，那是一个站、嗯、石碑胡同现在没有。因为他写的茶馆我最感兴趣，而且一直看，连话剧带剧本我都看。这个茶馆从清朝末年一直到解放， 嗯， 在这茶馆里所发生的事情反映了整个中国这段近代史。那我呢， 您就选了这石碑胡同。 选这石碑胡同。这石碑胡同怎么变，从解放一直我记事，一直到现在我退休老了。它整个的变化，我把一些东西，胡同发生的事情，都搁在这里， 把它集中在这儿了， 属于一种艺术的创作吧。 您基本上，您这一系列画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两千年左右， 对，两千年左右 跨度五十年差不多。 哎，对。嗯， 廖增宝。1945年出生于北京，1964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担任美术编辑，业余曾在多家大学教授现代设计、印刷和出版，曾经在国内及丹麦、德国、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2005年退休后，用油画记录北京几十年历史变迁，希望这些画能让新老北京人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风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廖增宝。您之前是在今日中国是做美术编辑啊，做这方面工作的，这画是怎么学的呢？是自学的？ 你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是北京七中的。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呢，那会儿咱们不是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经常有联欢节 啊， 什么画展什么这那，在波兰华沙举办国际儿童画展，我画的一幅小画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嗯， 啊，好些老头老太太吃饭什么。蒸大包子什么的，画了一张小画 哦， 入选了。打那儿呢就兴趣比较大，完了呢西城区少年之家就加入那儿的美术班。 嗯， 我的老师叫张义辉，就现在有些著名的画家都是由他培养的。我在那儿学了基本 学一些素描啊，什么一些基础知识学了一些。学了一些呢，我也准备考美术学院或者是一些艺术院校。 嗯。 后来因为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已经有阶级问题。 哦，那会儿看成分是吧？ 对，看成分。 成分不好。 所以我再怎么努力，嗯，估计也考不上。 哦。 嗯。我幸亏我认为我没考上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那时代上一年以后大学啊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就说我为什么庆幸呢？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也没有赶上那个运动。 嗯。 我到了机关，到了外文出版局。 哦、您是高中毕业直接去的。 高中毕业过去外文局招了一个外语训练班，等于大专。哦哎，我去那儿以后呢，因为我会美术，所以觉得调我去。我也学过俄文，他一个俄文刊物要出版， 嗯， 于是让我搞美术。 哦，刚好你也喜欢。 刚好，我觉得调的一个很好，比大学还好的地方，因为我一到那儿一看呢，很多知名人士、学者都在这个里头。我而且我这个人呢，特别崇拜那些有学问的人。 嗯， 你比如说。翻译《红楼梦》的杨显义，也在我们，我都跟他们一块儿。你们是英达的爸爸， 英若 诚，跟我对面办公室，那我就在他们旁边听，就能听出很多东西来，对吧？你比如这个著名画家黄永义，他文化大革命跑到哪儿画画去呢？就跑到我们外国人那专家楼里去画画。 哦， 他画最早画的彩色的荷花就在那儿。反正我们都接触这些人，你比如黄永义怎么出的名呢？他应该感谢我们的总编爱泼斯坦。黄永义刚到北京，他到美术学院教课，美术学院不要他，他最后说：“我一定请我到那儿去教课。”他也就是雄心挺大的，他刻了一个木刻，一个小孩黄色底儿，柠檬黄的底儿，完小孩啊，浇一个小植物，长俩叶儿。很简单一个，一般都看不起，因为他也没什么太大名。 嗯，那会儿还没名气 呢。没名呢，爱泼斯坦这张要封面，后来那几个外国专家都说要封面，登了封面以后，马上他就出彩了。出彩以后呢，慢慢他当然也给我们画了一些插图或者这那。 那会儿您在， 我就在那儿 外文局的时候， 我还 是小年轻儿。就是高中毕业就去了，但是身边很多文化名人，您这耳濡目染的也学了很多东西。 你比如我们办公室就说我老师吧，这个老师是从上海聘请过来的，他是做什么呢？就过去国民党的法币钱币他设计的，所以他出版印刷这些东西太能了，就是专家一级的。还请了一个呢做图片的，就是现在你做一广告图片很简单是吧，照相什么灯光，过去你都得照完相以后拿手绘啊。他也是，这个两个人对我帮助太大了。还有一个人民中国的日文版的一个华侨，他因为懂日文，最早的照牌打字是日本出来的，他会用，后来他直接告诉我我也会用了，所以我们就过去先进的机器我们用的比较早。还一个呢，就是经常看到一些外国刊物和外国理论，我们呢有些专家呀，就外国专家，有些还是艺术家，所以我跟他们也挺好，所以受他们的熏陶呢很多了。我为什么进到这个杂志社非常的激动？我们的杂志社的最高首长宋庆龄，编委都是大的名流，我们都能见到。 嗯。 而且呢，这个刊物呢，唯一的是中国多种文版的杂志，我们发行的地方比较多，在国外都有办事处。 嗯，您是在那儿一干干一辈子是吗？ 嗯， 干到退休。 您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和我们专家都说了，你们不可想象，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 嗯。 我说干一辈子还不错呢，有的子孙三代都干。 您当年是特别心情激动的去到这样一个单位？ 我特别高兴， 能跟很多文化人打交道。我得到 很多事情都不可能得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你比如说吧，拉丁美洲谁都不 谁都不了解。 嗯， 我拿着半吊英文就和我们那个墨西哥的一个叫贝尼多专家， 嗯， 没事跟我聊，不管怎么着，我知道很多事情。 嗯， 因为什么呢？ 那会儿其实咱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对外敞开，所以对外界的事情知道的很少。 我 但你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在有一宾馆，他们的住所， 嗯， 听到一些流行音乐，哎呀，好听啊！可是那会儿没录音机，太好听了。还有呢，有一次就这个专家他录音，我一听呢，录《红色娘子军》865那个，他说这音乐挺好的，他说我录你，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就那会儿的流行音乐和一些东西，我都是在他们那儿听的。 嗯， 而且呢，你比如，香港一些杂志， 嗯， 我们都在他那儿看，因为我们那儿有外国人。 嗯， 外国人有黑人、白人，什么这个那混血人都有，港澳的。 你们那就是一小联合国吗？ 哎，小联合国，就这样。 所以比别人多了很多见识外面世界的机会。 机会多多了。 在外文出版局这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廖增宝如鱼得水，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有机会修炼自己的绘画技艺。这中间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廖增宝，很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谭元寿，谭家快200年了吧，经济的那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新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七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1905年，谭鑫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而这部戏也成了从谭鑫培起的谭门六代演出最多的戏。 是啊，也循环。 这是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演唱的《定军山》选段。谭富英是四大须生之一，他是余淑妍的弟子，以谭派嗓音唱余腔，而自然有谭氏神韵。和前辈们相比，1928年出生的谭元寿，他的经历另有其厚重，先后经历了几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特殊时期。著名戏曲评论家傅锦说，如果要以谭门七代为线索写京剧史，